中的悸动，一个熟悉的现象，我们的互相勉强导致整个地区受了影响，是我联想把这个镜像就像百年前大豆投降，但现在不一样，是我们的时光带来跟我们做个小文都会大不放，陈李文李文章郑叔叫刘小芳，接下来在世界上转一番闯一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数不到，小心叫万脱臼，小心心里的偏见，别管数字二互论数值，因为当你有了关跟着你，将来你不缺任何东西。 同一个梦，同一首歌，放松着我们的心痛，希望你会听懂我心中的激动。 我们都是小黄豆。 这个问题我影响了很久，想来想去，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，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。好，我又说太多了，那继续吧。 Big Jam 我心中的依赖，你我当初也不必那么爱。 站里 Because I 是游戏 And I 脑容的你 So real 把这游戏看得太仔细 Because I 是妒忌 I 是怀疑 I 是终极不幻想的真理 Because I 是游戏 And I 脑把你 So real 把这游戏看得太仔细 No 出行全程爱听 S Radio 联播网私家车99.9只给听觉最美享受 S Radio

我在柔肤而已。这是一种养生保健的方法。 柔肤就是用手来回擦或搓介于胸和骨盆之间，包括腹壁、腹腔及其内脏的一种养生保健法。中医理论认为，腹是人体五脏六腑之工程，阴阳气血之发源，因为脾胃居中，负责主运化水谷精微和统摄精血身液来充分敷护全身，令五脏六腑常壮无恙。通过揉腹可以收到调理脾胃、疏通气血、培补神元等功效。现代医学证实，揉腹有强壮脾胃肠和腹壁肌、提高消化系统功能和减肥作用，还有治疗中老年性便秘、胃肠溃疡、周期性失眠、心血管病等疾患的功效。揉腹的方法是，先用右手大鱼际在胃腔部按顺时针方向揉摸120次，然后下移至肚脐周围揉摸120次，再用全手掌揉摸全腹120次，最后逆向重复一遍。至于揉腹次数可因人而异，但饱食或空腹或腹部患有炎症、肿瘤等则不宜实行。养生小贴士：随手揉腹100遍，通和气血，补神元。坚持揉腹能通和上下，分理阴阳，充实五脏，消内生之瘀痰。此外，揉腹可以产生的啡肽等物质能够迅速缓解大脑疲劳，使人产生愉悦清爽的感觉，非常有助于脑力劳动者恢复体力。 健康是身心轻松，生活是活力四射，健康生活由你把握，健康深呼吸。

九九九，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 简单一点，音乐轻松一点，生活快乐一点，简单生活体验。 读大学时，老师带我们参观一个农场，在果园看见一位果农正在给果树施肥，果农在离果树2米左右的地方挖一个坑，然后把肥料埋下去， 为什么果农不把肥料直接堆放到果树的根部，而要隔开一段距离呢？果农大概看出了我的质疑，笑着说，如果把肥料直接堆放到它的根部，它的根系就长不大，长不深，果树的生长就会受到影响。把肥料直接堆放到根部，果树不是能更好地吸取肥料的养分，更有利于它的成长吗？我说。果农看了一眼果树，风趣地说，对果树来说，这种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只会使它失去追求的目标。你想想看，把肥料直接堆放在根部，那些根系还用得着延伸到远处深处去吸收养分吗？由于没有追求的目标和动力，它的根系就会逐渐的萎缩，从而影响到整个果树的生长。所以不把肥料直接堆放到果树的根部，是为了让果树拥有一段追求的距离。正是这段距离给了果树追求的目标和动力，使果树得以健康成长。简单生活格言，其实人生也正是如此。人们只有在拥有一段追求的距离，一段憧憬的距离，一段向往的距离时，才能使我们的人生之路走得更成功，更高远。 轻易许下任何诺言，也从不会为一个人如此心碎，而现在我可以敞开我的内心，你是我唯一真心爱过的姑娘。突然有一天你离开了这里，带走了整个世界，没留一片云，从此我就像抽离麦芒的荆轲，在那疾风苦雨中荒野彷徨。但是希望你明白，我就在你身旁，无论你在多远的地方，即使你变了模样，即使你把我遗忘，你永远都是我心爱的姑娘。是海。 海角叠加。